撒母耳记上第十一章。大约过了一个月，阿门人纳哈士上来围困基勒阿德的亚贝士。亚贝士所有居民对纳哈士说，你与我们立约，我们就服侍你。阿门人纳哈士回答他们说，在这条件下我才与你们立约，就是剜出你们个人的右眼，我要借此羞辱全以色列。亚贝士的长老回答他说，请让我们休战七天，我们派人到以色列全境去，如果没有人来救我们，我们就向你投降。使者到了撒乌尔的基贝亚，就把这事讲给民众听，民众遂放声大哭。那时撒乌尔正跟着牛从田间回来，便问说，民众有什么事如此嚎啕大哭？人们就把亚贝士人的话讲给他听。撒乌尔一听说这些话，上主的神便降在他身上，遂勃然大怒，立即牵了一对牛来，颇分成块，托使者分送到以色列全境，说，凡不随从撒乌尔和撒穆尔出征的，也必这样对待他的牛。上主的惊吓降在民众身上，因而他们好像一个人一起出征。撒乌尔在贝泽尔检阅了他们，以色列人共计30万，犹大人3万。撒乌尔对来的使者说，你们这样对基勒阿德的亚贝士人说，明天太阳正热时，救援就必打到你们那里。使者便回去向亚贝士人报告，他们都很喜欢。亚贝士人遂对阿孟人说，明天我们向你投降，你们看着怎样好就怎样对待我们吧。第二天，撒乌尔把民众分作3队，在黎明以前冲入了阿孟人营中，击杀他们，一直到日中最热的时候，剩下的人都逃散了，以致没有2人在一起。民众于是对撒穆尔说，谁曾说过撒乌尔岂能做我们的君王？把这些人交出来，让我们处死他们。撒乌尔回答说，今天不可处死任何人，因为今天上主在以色列中施行了救恩。撒穆尔以后对民众说，来，我们到基尔加尔去，在那里重新建立王国。民众便都去了基尔加尔，在那里于上主面前立撒乌尔为王，并给上主奉献了和平祭。撒乌尔同全体以色列人举行了盛大的盛会。